燥，皮肤擦香，愿我的内心未擦伤。假使当初可以为了你忘了爱所有人，分开手去追寻，终可拥抱天晚。